长夜，撩动我入睡般安静的琴弦，谁的心跳像黎明的号角，吹得我风雨飘摇。 谁为我披的这件衣裳，为何梦醒来还有余香，在山巅落花般歌唱，指引我前路的方向。 你呼吸是 很玄的东西，如影影随形，无声又无息，触摸在心底，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，我无力抗拒，特别是夜里，我想你到无法呼吸，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，大声地告诉你，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，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。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，只要你真心拿爱与我为引，什么都愿意，什么都愿意为你。

世界最远的地方在哪里？我将答案抛向蓝天之外，落在你心底。如果你的爱总是你想行事，你说你爱我，我怎么能跟得上你？你问我这世界最后的真爱在哪里？我把线索指向大海之外，直达我怀里。如果你的心总是闭上耳朵，我说我爱你，你怎么能听得下去？我 诺言背叛诺言，大志背叛长言，刺进心头我却看不见。我忘了寒痛，忘了恩怨，任爱情麻木哭泣的脸。再不让我又对你去恨的一天。 你问我这世界最后的真爱在哪里？我把线索指向大海之外，直达我怀里。如果你的心总是闭上耳朵，我说我爱你，你怎么能听得下去？我 诺言背叛诺言，大字背叛大言，刺进心头我却看不见。任爱情麻木哭泣的脸， 永远背叛永远，泪水背叛双眼，爱到深渊我还不改变。我宁愿相信你的欺骗，再不让我又对你去恨。